家，有点懒惰爱放假。我幸好像小钱包，傻妈你说没句话，学你脑筋像漫画，计划一堆没干嘛。哦哎呀，我们已经通话。哦哎呀，爱会让人变傻，爱情真伟大。 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像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，黄灯了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多无畏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，眼

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关心被识破，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愿是悲伤的。如果我相信你比自己多，我就会更执着。 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《流浪狗》。 那天我在有梦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爱而失手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车完了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，我给你掏耳朵，剩下喷香水，带你去旅游，跟我出去流浪狗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等我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， 下得来得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。我以为就这样能够不天长地久， 爱太享受。 是指思念我的流浪狗。时间真的是一个温柔的杀手，

深地说，黑夜有我。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

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，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，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，但门内连长长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，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，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道人，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，你自强制内心的斗争，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终生一吻会有更真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何必追问远近，问你距我太远可不可以坐更近，但你注定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，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，但换来连长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，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鬓，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越傻人，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情缘传闻，而你却是笑着兜兜兴奋，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终生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生，别再问远近，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终生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无谓再三逼近，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，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，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，赶紧传个微信，嘿哥们儿加油，晚上九点

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他到来，拍拍我的肩，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 你说我像云，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